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5月24日第一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正在招募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镇，品尝大兴西瓜，感受百年种植历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末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撒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什么花？ 撒花 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为什么我们今天开场如此的欢脱？因为每次这位嘉宾来到，不管是直播或是录播的话，他传递给我们的就是阳光正能量。 对， 是不是？就感觉他没有愁事一样，永远是笑脸相迎。 对， 这就是我们的微笑大使。 微笑大使， 微笑大师， 超级旅行达人杨杰，欢迎。 欢迎杨杰。 谢谢大家好。 问问杨杰哈，就是你这个性格个性当中有没有，就是你愿你肯定有身边有很多的朋友跟杨杰说杨杰就是一乐天派，你有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表现出来吗？ 有的， 你会表现出来吗？ 也会表现出来。 比如说什么方式呢？就是不爱说话，不爱聊天，别给我打电话，那等等的，还是 对，有可能自己宅一天 啊，宅一天，消化消化哈。 对， 也不爱理人。这个时候如果一个电话过来，喂，杨杰，我给你咨询一下美国自驾行程， 那你发微信吧。 会这样的， 对， 人毕竟不是机器，是不是情感的动物啊？ 肯定的。 但是如何调节不好的身心，比如说状态呢？旅行真的是一个好的方式哈。 哎，我真是觉得。 对，而且杨杰去过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啊。今天这个体育山厉害了 ，NFL 厉害了，我跟你讲。对，喜欢啊。今天我们去的是， 应该是今年的这个，今年超级碗冠军这个老鹰队的这个就是胜利纪念衫， 哦、 对， 哦， 每年我都买一件，对， 差评，是什么？ 其实在美国呀，很多可以去玩的东西。今天我们去这个地方，其实之前有那个旅游局的人过来分享过， 对， 阿拉斯加， 嗯， 有那个熊，有各种鱼类，有不像地球表面的样子， 没错，没错。 可是就是旅游局分享呢是一种，但是我们实际上去走过的、趟过的路，见过的景，走过的行程呢，又是另外一种了。 刘局说：“我本来分享了。” 不，旅游局你是先期开拓者，我们得去啊， 我们进去填的填空啊， 没错没错。 今天我们的杨杰带着周准和道道和所有喜欢阿拉斯加这个地方的朋友，自驾的方式深入阿拉斯加游哈。 是的， 其实我们每次杨杰出发，其实这次又是一个非常资深且负责任的领队了，对不对？ 对，这次几个人？还是两个人？ 大概的多少？ 这次人多，这次预计是两辆车，八个人到九个人。 哦， 两辆车， 对。 自驾的方式的话，在美国开车那肯定跟我们，你是不是有大排量那种？ 还好，因为这个阿拉斯加，我一般喜欢去美国大陆的话，就是尽量租那种最大的 SUV， 就是 FBI 那种车，或者就是美国总统特勤队那种大车。 我的天哪！ 对， 林肯， 对对对，林肯领航那个大的，或者 是 对对叫，或者是雪佛兰叫赛博斑马那个， 对对对对对，啊，好大的车， 对，那个车大，但是阿拉斯加好像不太容易租到这个车。 哦， 我租的是那个大捷龙，就是那个 也很好看， 对，商务车也很好看， 一直想开大捷龙的，对，非常漂亮。其实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杨杰推过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分享哈。其实第一张照片我们先问一下，这张照片道道还觉得以为是我们云南省的一个地方， 我以为是香格里拉那个梅里雪山底下， 很像， 真有点像。 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地方是具体是哪里？这个 地方这个就是这个阿拉斯加内陆的那个国家公园。 哇，又是国家公园。 对，那里国家公园，然后这个白色后面背景白色雪山是麦金利山，然后它是北美第一高峰，6000多米， 这真是拍的漂亮。 对对对， 这张简直就是明信片，太美了。 中年积雪， 中年积雪， 中年夏天就是这样，这是夏天的照片。 对，如果说第一张让我误以为是香格里拉的话，第二张绝对你是没有办法误以为 照进现实了。 乍一看顶多误以为是上海，因为有一个那个 有点像，有点像。 你好，那个摄影师给辞了吧？ 不不不，这个我跟你说，这个阳光就因为它这个光影效果，让人没有办法。误以为、 uh-huh, 对， 后边那座山是什么山？ 后边首先强调，这个已经不是阿拉斯加，就是因为我们行程会回来路上，这个顺便 经 过西雅图。对，后面那座山叫 Mountain Rainier， 叫瑞纳尔山吧。 哦、 它的英文名就是 Rainier， 就是更多下雨的下雨，不是 Rainy 吗？ 就是那 对对 Rainier， 所以这个因为西雅图那个地方也是下雨比较多嘛，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不是因为这个而起的，还是说真的有一个人就叫 Rainier？ 肯定是有人在求雨。 对，然后前景。就是西雅图的市区了，这个看实习生格雷比较熟的， 对对， 肯定很熟悉这个场景，对， 是的， 很漂亮。 其实这趟行程不单单是阿拉斯加，还有很多美国沿途的地方可以经过。 对对，因为计划是飞去西雅图，因为西雅图已经是离阿拉斯加这个最近的本土的大城市了，中国能够直接到的。 嗯， 然后所以当时我选择说出发的话，咱们就就北京出发就飞西雅图，然后转去阿拉斯加，或者就是大家在西雅图集合，如果是从其他地方过来的话， 嗯， 然后这样的话回来的话，我还特地在西雅图安排了一天， 对对对，待一待哈， 对 对， 对， 去那个大厦拍个视频， 对对对， 感受感受嘛。 那个大厦不是在纽约吗？ 它 也有西雅图的大厦， 西雅图的大厦， 对对对， 西雅图的大厦， 是是。其实西雅图有很多浪漫的电影啊和桥段在部分里头、啊， 对对对， 对吧？ 对， 就捧红了好几个演员， 没错， 对不对？ 啊， 老一辈的、新一辈的哈， 是。 你刚才说最后一天会待在西雅图， 对， 这一天的行程大家 free 还是你有安排？ 有安排的。西雅图一天其实是一个比较紧张的安排。 哦， 西雅图这个要去这个。星巴克的第一家店， 原始第一店， 对，然后那旁边不是有一个市场吗？ 对，帕克市场， 对对对， 对， 帕克市场， 就是买整条鱼， 对，卖鱼的 金枪鱼， 对， 啊，是那个熊举着鱼，那个就是它的标志嘛， 对，就是可以这样，对对，就是各种扔鱼的，没错没错， 对， 各种扔鱼那个市场，然后呢，就是派克这个广场，对，派克市场里面的这个星巴克店，这是还是用老 logo， 然后它咖啡的机器都是老机器， 哦， 所以跟现在很不一样。 行，你稍微等会儿啊。 对对对对， 磨豆， 对，边唠嗑边在那磨豆。 对对对， 哎，你是从哪儿来的呀？你 对对对，哪嘎子来的呀？ 然后说，师傅你快点呗，你这已经磨俩小时了。 对 呀， 说师傅我几小时，下午2:30。 对， 反正是很复古，就 对 了。 对对 对， 复古老店。然后西雅图还有就是太空针，太空针是它的一个塔啦，可以就上去看。西雅图还有比较有名的啊，波音工厂。 波音工厂， 波音工厂，对 对对对，是可以去参观的，但不能拍照。 一天是挺紧张， 挺紧张， 其实挺紧张的。 对， 那大家会不会觉得累，或者说有想脱团的吗？我想自己去逛逛。 西雅图自己逛的话，理论上当然我不排斥了，但是 然后杨杰特别凶，想玩失踪吧？ 不是不是，他说去吧去吧，然后没过俩小时打电话，喂，迷路了， 快来救我， 找不到了。 对对对对，西雅图还是比较适合开车来回走的。 啊， 其实阿拉斯加是我们今天主要的分享的一个目的地哈。阿拉斯加，你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我跟道道了解阿拉斯加什么熊啊、鱼啊、自然环境很棒哈， 大山大河。那比如说你作为一个代言人的话，推荐我们俩总有出发的理由和去的目的性，对不对？你会怎么去介绍阿拉斯加这个大地方？ 哦，阿拉斯加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以自然风景见长。 自然风景， 对对对，就是刚才道道有一点就提到，其实它的自然风景就是让人看到以后觉得哦，有点像国内也有这样好的风景，比如说西藏啊，新疆、 哦、对 对 对， 对 有真的有点像。 对对，但是我个人，我说起来我也没有去过西藏、这个，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阿拉斯加有一点很好，就是它的基础设施非常好， 哦、 就很多人去西藏、 哦， 很多人去西藏或者说不敢去西藏，是因为觉得听说什么吃的很艰苦啊， 对对对对， 这个洗澡也不方便，一个月洗不了澡。但是阿拉斯加这方面还是相对比较成熟的， 一星期可以洗一次，是不是？ 那不至于， 对，每天都可以洗。 对 对, 对, 对， 而且西藏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海拔太高了。 对， 是的， 对， 是 阿拉斯加基本没有这个担心。 是 是是， 对对对， 嗯， 所以这是我推荐阿拉斯加的地方。然后我其实还是很爱阿拉斯加的，虽然就是咱们以前聊过，我最爱的城市是我以前上学生活过的 纽约。 纽约， 但是我以前真的很认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说，如果一个人一生去美国只能去一次，而且只能去一个地方的话， 课题来了。 对，那么我想就是第二推荐的是纽约，第一推荐的反而才是阿拉斯加。 我的天哪， 对对， 为什么？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可能是因为我在纽约已经太熟悉了，所以有点过熟悉。但是我真的以前跟人朋友聊过，我说如果你真的在纽约和阿拉斯加之间只能 选 一 个 的 话， 可能你应该选阿拉斯加。 哇，阿拉斯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神奇的地方？我是没有去过哈。 对，我们听说过。 对，我总觉得阿拉斯加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一片雪白。 差不多 是吗？ 对， 就没有什么那些其他的色彩，就全都是白的，哪儿都是白的。 其实是有的 啊， 就是冬天下雪，肯定就是一片雪白了啊、或者说一年三季下雪， 常年 是 雪 白的。 但还是有三个月是多彩的嘛？ 对， 是 是。就 是 说到这个话题，就是以前有人，就是本地的人，这个当时我那次去的时候，就是本地的导游跟我聊起来，国家公园里开车的司机兼导游说，阿拉斯加的一年四季就是六月、七月、八月和冬天。 哦、 对，一年对 June, July, August and Winter、 哇，他就这么形容 的。对对对，所以一年只有这三个月，大家要抓紧去。 哦， 对对，很有意思。 那这不是有些问题呢？我都没去过美国，米前我也没去办，我害怕。 我也是啊，我一整就畏惧前嫌。 听说准子是办过、没去，跟没办一样。然后、 过期了。 咱仨都一个起名分啊，不用那么羡慕嫉妒哈。 啊，是是是，没有什么羡慕嫉妒的那个立场。 对对，我就想问一下，阿拉斯加就六七八和冬天嘛？ 嗯。 那咱是以自驾的方式去游览阿拉斯加，那自驾其实对月份也是有要求的呀， 对 对不对？ 只有六七八这三个月可以， 那都是孩子们放假的时候。 对 对，那是不是我们就真的是挤破头啊？ 是不是会错车的时候不方便？ 没有挤到那种程度。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上次去是八月去、可能已经错了，已经不是 去那波已经过去 了，对、最高峰的时候， 最高峰应该是七月。 所以我感觉还是非常从容的， 嗯、 就是，但是我相信他这个公共设施的设置，他可能有一对人有一个预估。如果说这个预估就是还没有被我们中国人这几年兴起的这个出国游 旅游大市场填满， 对，没有填的过满的话、那么我估计夏天应该是出一种比较热闹但还不至于拥挤的 不饱和那种状态。 对对，所以还是值得玩的， 更回放， 对，更回放。 可能另一方面想，可能是也是因为阿拉斯加是不是还没有进入这个中国人心目中的旅游必去之地的第一梯队、 好像还真是， 因为刚刚 大家抓紧去 解说了哈，去美国去一回的话第一选阿拉斯加，那大家就可以有主观能动性，我要搜一下阿拉斯加到底为什么这么推荐这个地方。 对， 对， 就是就比如说一样的，大家想一想，如果要是你给别人推荐说中国只能来一次，我推荐香格里拉，然后说我北京、上海都没去呢，我就直接飞去香格里拉，这样的人毕竟占少数。 是的，是 的，对 的，对对对，有这个道理的哈、 这个类比好。 是的，是吧？俺要是推荐的，俺就推荐赤峰。俺家乡 对， 只要跑不扁。 我推荐黑哥。 我推荐潍坊了。北京，杨姐肯定推荐北京。 对对，我估计会推荐北京。 当然我还是会推荐北京。 这里个故土爱的深沉，对不对？ 是的，是的。爱的 开着车，八月份去阿拉斯加。如果比如说到的跟我年假有限的话，几天可以完成这个行程？大概呢？ 十天行吗？ 十天差不多。 哦， 对， 超了。 你够了，我不行。 他超了， 哎呀，这可怜， 我超了， 没事没事， 十天啊， 十天， 怎么个大概？因为西雅图要有一天， 西雅图留一天，对，如果是确定要留的话，然后阿拉斯加本身的话，开车，它其实开车直线的距离，落地应该是绝大部分人落在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了，叫安克拉奇， 哦， 那个地方从西雅图飞过去的话，就等于再往西，从西雅图出发再往西北飞两三个小时，三个小时吧， 三个小时， 对，三个小时到安克拉奇，然后呢，它向北开呢，就是到国家公园，应该是四五个小时的车程。 哦， 对， 这一路大概不是很空洞的风景，应该很漂亮吧？ 非常漂亮，这一路风景非常漂亮。 形容 怎么个漂亮？ 我夏天 就是提起来我都激动，对，我不行了，我已经激动了，赶快踹两脚，赶快掐人中， 怎么激动啊？ 就是阿拉就是从这个安克拉奇开始往北开，它四个小时的车程到这个德纳里国家公园的这个门口正门。前两个小时相对来讲风景比较这个没有什么特别这个夸张的风景， 就是平常的公路和 对平常的公路 和 小 山 小山雪山都没有 啊，没有 小山小水，对， 隔离带都没吧？ 隔离带还有的， 看隔离带， 他们也有隔离带。 城里那段有， 肯定是有。 出城之后马上就没有 了，花花草草。 对，出城以后就是普通的这个中间不带隔离带。 啊，双向八车道嘛，肯定都有隔离带。 对， 他那个可能双向两车道吧。 啊，两车道 。勉强算是国家级公路的。然后，但是就后一半就风景非常好。 后两个小时。 对，后两个小时，因为我印象最深的是，就是开到的时候，它中间你在一个相对的平原地带，然后你左看右看十几二十公里之外都是高山，然后都是山，然后山外有山，层峦叠嶂。然后能看到雪，当时而且是那种因为你在路上开，然后那种你把窗户摇下来听到那个风声啊， 是是， 然后因为就是你周围左右是很空旷的十几公里的，然后就能看到远处的山挑起来，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我现在回忆起来仍很激动啊，我马上要去了又很开心，我当时我印象中就开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说不行，我眼睛受不了了，我要休息一会儿，我就专门把车停下来，就是因为那种目不暇接的美景会让你觉得就是英文叫 偷窥了我们的头脑， 对对，这晃瞎 眼色眼流泪， 对对，晃瞎我的狗眼几乎要，我说而且这是开在车上的感觉，然后当时我就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可能也真是开累了，当时有点就想休息一下，但是我当时感觉就很激动，因为就是你觉得这个 是第一次去的时候， 对，第一次去的时候 真的是热泪盈眶， 对，真的快到热泪盈眶， 没有治好眼睛的疾病。必到这个地方必流泪， 对对 对，必流泪， 不迎风也流泪。 我这个近视度数又加重了。 对对对， 你那次第一次去是自己开车还是身边有朋友？ 就我一个人。 哦， 那次就我一个人。 更会放大， 对， 更会放大这个。 对对对，没错，自己人的话更有那种就感天动地那种， 对对对， 天苍 真的真的是。 你要不要下车大吼一声？阿拉斯加！ 哎，好了，对对对。 啊，这时候过来一个狗。 穿过山和大海，大飞大鸟的上去，这 他是穿过得穿三遍，你知道吗？穿过山和大海。 你那个点吃不够凶啊！ 过瘾过瘾，对对对。 你说停下来，因为你在定是自驾嘛，停的时候方便嘛，在高速 还行。他那个路其实很宽阔，他那个路肩是足够宽，你停下来。 停下来之后，你是真的是平静的看了看周边，还是 对我当时就站在那儿，然后正好我拿相机拍了一个这个360度的全 景。全景， 对。然后因为有这个大卡车运过来，那个大卡车的声音啊，然后也有别的自驾的人， 很交错的感觉。 对对对，很有，因为那个你想的话，就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人的痕迹的话，它是一片大平原， 是 纯自然的那个，非常空旷。然后这时候有一条公路直直的从你身后一直推到这个你眼界所到的地方， 既感叹又敬畏啊！ 对 对， 默默拿出的那种做饭的锅， 炒一蛋炒饭是吧？ 哎呦我的天， 饿了， 对，饿了。对， 问一下，比如说这条路是可以开房车的，对不对？ 可以， 那就比如 哇，太棒了！ 对啊，你就随便嘛，对啊。 但是你不能停到路上，你只能停到路边， 对，那当然 随便停车是吧？平原嘛。 如果是不过夜的话，其实就是像普通车一样，就是普通车 就放到旁边， 对，需要我停我就需要停下来休息是可以在路边停的。对对对， 就是从杨杰刚这段生命的描述，关于生命体验的描述，眼睛是看不够的，就是以至于必须要停下来感受一下真实停下来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对对 对， 好棒好棒，还没到呢， 这还没到，对， 这还没到，这只是路上的风景。 对对对， 哇，我觉得美国真的是车轮上的国家，因为它路两旁都是那种特别壮阔的美景。 对，没错，就是那段 在路旁有一个少年等等的一些感觉就出现了。 对，没错没错，对。 到达之后呢？ 对，然后两个小时，对，两个小时到的话是这个德纳里国家公园的那个大门口，它那个就是这一块啊，其实它商业也不是特别发达，它还没有 到了大门口， 到 一个卖羊水的，来吧，都过来吧， 知道你们开累了啊， 现在11:00尽力啊。开个玩笑， 哎， 乐性一乐性， 来到大门口， 能买着药吗？附近 不能，并没有， 还好像还真没有卖药的。 那个门口是什么感觉？给你的感觉？ 门口 有人售票吗？ 没有没有，他那个。 它那个门口其实是一个路口， 哦， 它其实有一个招牌， 哦， 然后呢，但是它真正门票在很靠里面的地方， 哦， 对， 哦， 然后 那是一个指示牌， 对， 往左走， 对，嗯，然后你经过开到那个门口的时候，就是你当天已经比较下午了，你肯定不是当天进去， 累的， 对，然后你要再往前开个一两公里，然后它是一片小的商业区，有几个酒店，有几个 有住宿的地方， 对，有住宿的地方， 哦， 有小木屋，也有比较好的酒店， 哦， 比较贵的四星级的那种， 嗯， 所以这就是说我就说它比较成熟，那种地方你想它其实是真是 middle of nowhere， 哦， 城镇都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 对， 但是它 空旷， 对，需要把东西运过来，然后盖好这么一个，盖的还比较像样， 哦， 然后上下水， 哦， 上下电都有，其实还真是挺难得的， 对 对 对， 你想从几百公里外接个电路， 对， 不知道中间哪个出现差错，你说看不了咋整？那上哪儿修去？ 对对 对， 是。 然后他那里面就是也有卖这个纪念品的 T 恤衫啊什么的，然后反正就是生活都没问题， 是吧？ 嗯， 它算是国家公园外面的一个配套设施了，是商业的。 我这个人呢， 嗯， 喜欢球鞋。其实美国纽巴伦有国家公园的系列球鞋， 嗯， 应该知道吧？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纽巴伦各种系列都有国家公园的996啊、567啊、577都 有。他是把国家公园的缩略图印到鞋上吗？ 不是，它那个配色是黄色和棕色那个色系的。 哦， 那肯定是黄石吧？ 对，就是很多很多国家公园的。 对对对。 那请问黄石和羚羊谷有什么区别呢？ 黄石可能稍微绿一点。 那说鞋你还？ 对啊对啊，那你说你都是黄色棕色吗？ 反正给人看上去就是很空旷， 嗯， 很旷野的一个配色， 哦，对 对 对，也 国家公园， 旷野，对对对，也这么 走在沙漠里，这个人怎么没有脚？ 对对对。对，这鞋不怕脏啊，反正土也是这色儿，鞋也是这色儿。 那你刚才说那个住宿的比较城市度假区， 嗯， 就是我们可以住在那儿。那比如说你不想住在那儿呢，因为就前不着村那个感觉是必须住在这儿吗？还是 只能住在这已经是附近相对繁华、人多、人气多的地方， 只能在这儿了。 还有加油站， 哦， 对对，还有加油站有一个， 嗯， 对对对。然后如果你不想住的话，就刚才说房车的话，其实有房车的露营地， 那真好，上下水嘛，对不对？ 对，上下水、上下电都有，然后还有小帐篷。但是小帐篷其实已经是在刚才我说那个拐进国家公园那个小路里面 了，小口那块了。 对， 嗯， 它拐进去以后也是一片国家公园自己的，勉强算是商业区吧。但其实商业配套设施很少。它所这里所说商业区就是说，比如说它有一个所谓游客中心， 嗯， 然后还有一个也是它公园内部的纪念品，也是纪念品商店。 是。 然后呢，你可以去买票。然后还有就是不远处，它就是有配套的这个。也是有停房车的地方，还有这一个一个的小帐篷营地。 哦， 对对。 那会不会出现说旺季的时候我拎着帐篷没地儿扎？ 要提前预定。 哦，还要预定。 对对对，而且它那个不是说一片空旷地大家随便去扎，它像是就是，有点像那种鱼刺骨的感觉，就是 我知道，就一个萝卜一个坑。 对对对，你走过去，然后他告诉你是，就是左边都是单号，右边是单号，然后右边都是双号。比如说，告诉你你今天你排到15号， 你预定 要住两号，对，然后你就开车过去啊，或者拎着你的包过去，然后就是一小时，大概我就是5米乘5米吧，一个 区域， 挺大的了。 对对，然后你把帐篷立在那儿。然后就这种感觉还挺开心的， 嗯， 其实挺好玩的。 就算住下来是不是？ 对，那就是你这两天的过夜的地方。 哦， 嗯， 对对对。 晚上在国家公园有活动吗？就是纯休息还是？ 晚上国家公园里就没有活动。 啊，没有活动。 它这个国家公园就不是人的公园， 哦， 它所谓国家公园，它这个就是 自然的嘛。 对，它是自然的，所以晚上就很，它不会清场啊，因为国家公园里边，理论讲你也是可以在国家公园里扎帐篷过夜的，在这指定地区。 嗯。 但是就说它不是一个以人为主的地区，就这一点我也是特别喜欢。比如说黄石吧，跟黄石比较，黄石的路是柏油路，它是人们开车走的一个大八字，人们可以开车走。这个德纳利国家公园阿拉斯加，这个当时你不能自己进去，绝大部分时间你不能自己开车进去。 嗯， 它是这样，就是对于绝大部分游客来讲，我先说例外啊，例外是每年有一次抽奖，就是抽完了以后大概就是有那么几天的时间能抽出一两百辆车，你可以自己开车进国家公园。 哇， 然后它纵深进去以后100多公里，很深的一个，就从东往西开，对。 其实你会迷路的吧？ 没有，不会迷路，因为就一条路，就一条路，对，就一条路，蜿蜒的路。但是那个路，它为什么平常不让你私家车开呢？它一是为了减少打扰动物，二是因为那个路修的时候，就是原则就是尽量少打扰动物。它一个动物没有铺，它只是把那个路铲平了。 土路， 是土路， 是土路， 是碎石路土路，所以它就是你进去的话，最传统的方式就是坐它的那个公交车。 哦， 对，有很像我们这种这个国内的 野生动物园里面那种。 对对对，我现在想的是80年代那种北京跑的那种小小的圆嘟嘟的那种，只有一节的公交车，反正它差不多那么多大。美式的有时候它还像有那种卡车的鼻子那种效果的，反正就是差不多 我估计能坐个二三十人的那种公交车， 就是很旷野哈。 对对对， 很原始。 对，因为它那个路也不好嘛，它走得很慢很慢，它平均那个时速估计，我感觉跟人跑步差不多快， 100公里。 对， 平均时速跟跑步一样。 对，所以它开进去开回来，早上6点到晚上6点。 哦， 对，大家算一下那个，对，一趟来回，对，沿路会停，然后沿路停呢，它是中间其实只有3-4个休息站，就是那种集合点。大家可以上厕所，而且公园里面是没有电的， 哦， 所以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上下水，你自己带水，然后自己带点吃的，然后按我的经验来，你就也不能喝，你别带太多水，因为不然你就会着急上厕所。对， 纯大自然。 对，男生还比较方便，比如说中间停下来，因为它中间会有一些虽然不是大的休息站，但是会有一些拍照的风景点，车会停下来停10分钟啊。男生可以去跑到这个犄角旮旯远点地方上走， 矿泉水瓶可以解决，都是一样。对对， 理论上是这样。对，然后但是他就是这就说起来，这个你要买票，一般至少头天下午。就一般我开到就是头天下午先进公园去买票，买第二天早上的票，然后一定要上好闹钟，第二天早上起来，因为那个还是挺早的。 是的， 然后不过还好阿拉斯加因为纬度高，所以它这个天黑的很早，晚上10点钟天还亮着，早上3点半天就亮了那种。然后早上起来冲过去以后，然后就是把车停在那个这个游客中心旁边停车场，然后就排队大家上他那个车，然后就开始陆陆续慢慢的开，慢慢开，一直往西开，开进国家公园里面。那个路都是就像刚才我说的，这都是铲出来的路，开得很慢。然后最有意思的是，人是那个窗户可以开透风，但是人的手、人的身体，包括人的镜头、拍相机 都不能 是不能伸出车外的。 哦， 对，就尽量就这一方面是怕你掉，万一掉下去什么 发生危险。 对对对，然后那个路可能要窄，也比较窄吧，错车的时候，它极端情况还可以遇到动物的话，它怕动物这个 有打扰， 能导入你。对， 对， 然后它有一个很好的原则，反正当时我那个司机的原则是这样，就是我们一旦看到动物，尤其是跟我们迎面而来的动物，我们车就要停下来，然后发动机熄火。就仿佛我们是一个大石头一样，然后人们也不能说话，就大家顶多在车里安静的按快门，然后也不能吆五喝六说哎快来看啊张大婶儿， 那 个也不可能。对，然后直到那个动物走出到几乎我们的视野之外，也就是你想一个当时我们遇到狼和狐狸都遇到，就它沿着路跑，对，然后走，其实就我们当然会拍到过瘾，因为它从我们能看它，一直到它迎面走过来，再走到我们看跟我们错身再看到，怎么也得走个10分钟15分钟的样子。 它走得这么慢吗？难道没？哦， 因为很远，因为很平嘛。你想，比如说我们在二环，我们现在建国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远处有个动物走过来，那其实1-2公里之外的。它如果是动物，如果我们确定它不是朝我们方向走，我们才会慢慢的再启动再开。对，但是整个的过程就是你能感觉到，就是对动物的打扰真的特别特别少， 是吧？可能动物也慢慢习惯了。 人家是国家公园嘛，就有一些规章制度啊， 对， 对， 很严格。对，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看到那远远的什么狼群啊、狐狸群的列队迎接。哎呀，这是第一波客人， 这俩人是吃饱了。 对对对，其实，在阿拉斯加那个公园里有很多的发现啊。这是其中一个国家公园，还是只是在这个 国家？这是最大的， 最大的， 最大的。对对对。 从这个动物和人相处的这个环境当中，就知道当地的法律法规以及人自觉的一个程度 非常高， 各尽一般哈。我们要好好学习人家哈。 嗯， 别没事就跳下车，真是时间关系。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还有很多关于阿拉斯加自驾的精彩分享。 好，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哎呀，听你们今天这个主题，我是倍感纠结啊。 嗯，怎么的呢？ 嗯，就是因为人的一生啊，开车呀、啊、都在公路上开， 嗯， 那就是一个完成一个项目、 嗯、 啊，一个几点几下的一个活动。 哎、有的时候还堵车。 对呀、啊 嗯， 真的是到了一望无尽的大草原哈，我举个例子哈、 啊， 或者是国家森林公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的规律的时候，你这个人整个是打开的，而且不用担心，嗯、你就担心怎么人这么爽呢？没有人给你会车，等等这些感觉。 没有人会车还不好吧？ 对吧？就是敞开心扉的感受自然和人的一个结合和碰撞哈。 对 对。 今天我们要去真的地方，正好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规律的地方——阿拉斯加。 是的，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超级的旅行达人杨杰。 谢谢谢谢。 对，杨杰真的是美国通，而且他尤其对阿拉斯加这样的一个地方，他是有自己的热情和感情在里面， 有感触在里面的哈。 对对对。 但是所有的感触，我们进了这个他的那个公交车了，那个巴士车，对、 嗯， 去到那个阿拉斯加最大的国家公园。 对，看着一个狼和一个狐狸。 一群还是一只？一群。 狼和狐狸一般都会不会成群 单居？ 对， 单挑 的。对， 一只吃饱了，然后出来遛弯的。 嗯， 然后经常能看到，也不是经常，反正肯定还有机会看到大狗熊带着小狗熊，也很可爱。 哦， 棕熊， 狗熊的一家， 熊妈妈带着熊孩子， 嗯、 熊 这真是熊孩子，对对对。 妈妈，妈妈，你看那是什么？ 那是午餐， 午餐肉， 午餐送来了。对，对 多近能看到熊啊？也是2米1米嘛，那么近。 对，他就是如果赶上他跟你错车，不是错车，就是他在路上走 的 话，对，因为路很平嘛， 嗯、 就狗熊如果想走的话，他会哎这段挺好，挺平的，他们很多人就喜欢走这条路。 那他不会真的就是对人感兴趣吗？说哎。我瞅瞅 是越靠近你， 我觉得这个好在哪儿，就可能正是因为他们执行的特别好、 嗯、 就是熊都没有 太多的，你像我们的动物园、啊、 不 care 就熊会说哎来人了，他会， 对对对， 我们还会引导他什么作揖啊， 投喂什么的， 对 对, 对，投喂，但似乎因为这个维护的太好了，似乎现在还熊还没有建立这种反射，就他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潜在可能会给我食物的、 哦、 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人喂过 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午餐、嗯、 对，或者说提供午餐的提供者， 了解了， 对 对 对, 对， 挺好的、嗯、让他们一直这样人人下去，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真的挺好的，这样才能看到 相安无事嘛，挺好的。 因为我那次就是把人关在笼子里面看熊的时候，那个因为有专业人员投喂，我老觉得就是咱们有一些动物园哈，这不是投诉、嗯、他那个熊真的吃不饱， 是吧， 对、哦、真的是，然后那个熊上来就把爪子直接抠到那个，因为是网眼的那个、 哦哦、对对， 直接抠进去，你就看那爪子离你很近、 嗯、 然后用力的摇， 形如枯狗， 真的，我就觉得那熊特别可怜，因为它就总觉得吃不饱， 对对对对，就是维持一个良好的生态平衡很重要啊。 对, 对, 对，生态的这个状态、 嗯、 就这一路除了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我们见不到的大自然的动物之外、 嗯、 这国家公园什么大概什么样一个风格，什么样一个样， 主要是这个、嗯，高纬度的平原地带和山地嘛，它最大的、 哦、 它最大的风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座山，北美第一高峰，麦金利、 嗯、 麦金利山，对， 哎呀，太壮观了。 雪山， 它那个山就是我特别爱这个山的感觉，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它特别，它有点像泰山那种感觉，就它周围没有特别高的山， 嗯， 所以就是六千米本身当然也是很高的一个高度了。 对对对， 它最大特点就是它，我们从这个照片里拍到的，就是它底下有一群像群楼一样的小山， 哦、 这个小山啊， 群楼， 对，像群楼一样的小山， 群楼， 对，就像一个高楼，中间有群楼， 啥意思？说我们楼呗， 群楼， 对， 二山。 然后这些山都不高，它刚好压在夏天的雪线那位，就是这些山只有顶上一点点是白的， 哦， 然后关键就在这儿了，然后因为这个雪线刚好在这个。底下这些小山的山顶上， 嗯， 也就是说当你的目光越过这些小山看到后面的大山的时候，那个大山是通体雪白的， 哎呀， 就你会一种感觉说哎，前后两座山好像不是一个材质做的一样，后面就像是一座玉雕的山一样， 这是太白太高了，你知道，对对对对， 这才是越过山丘才能看见那个吗？ 是的，是的， 所以说那座山就是你会看到的时候说你看到的部分都是白的，然后就是底下没有雪的部分是另外一座小山， 了解， 对，都会有种就看到照片的时候看亲自看的时候有种错觉，说哇这是不是一个玉做的山、 啊、 那种感觉，哇真的很赞、 啊、那太棒了， 对，这点真的非常漂亮， 我们游客可以多近距接触这座山呢，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对啊， 这个公路距离这座山有二三十公里甚至可能更远， 哦、 嗯、就是如果你不驾车的话你在，但是这座山和这个非洲的那个乞力马扎罗峰一样，它是可以徒步爬上去的，它没有攀爬的难度，就是它是一个大斜坡，一直都到山顶。 太好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有向导。 那我们怎么爬呢？怎么到达这个山脚下？ 就是有向导带着你，每天走路就可以。 啊、 哦，对，就走个 二三十公里走过去， 就走个要走几天。 啊， 对，有人带着你， 这是一个户外的项目， 对，这是一个户外项目。 哦、 但是它就是它好玩的地方，就是它不需要专业技能，就只要你爬过香山、爬过长城， 能走就行， 你的体能就可以爬。 对对对， 多有意思，只不过那几天 能正常就可以， 对， 我喜欢这个， 只不过那几天是野外，就是大家如果愿意花钱、愿意花时间的话， 睡在外头， 对， 睡在外头，哦， 有我估计会有专业的人服务带你，就是背帐篷啊，或者 多 比较重 点，多好玩， 太刺激了， 对对对，而且 还没有难度， 对，而且还是北美第一高峰，理论上 是啊， 对， 履历上， 对， 履历 上， 我爬过六千米的北美第一高峰， 对 对对对，这种 呢？ 我爬过香山， 我爬过高山草甸、啊， 下一位，这是一个挺好的生命体验， 是的， 啊、 对的、 嗯， 对的。 你说几天可以完成啊？那大概几天的完成？就比如说， 我不太记得， 哦、 我以前查过，我估计怎么也单趟、哦、就是单程，怎么也得走个五六天吧，至少 有那来回就得 对，来回就得十天左右， 这是专门去玩这项目， 对 对 对 对 对， 都是一些就是叫什么穿越达人， 对对对， 他所谓的不需要专业人士，其实也不是我们这种平常爬行。 得有时间， 他需要对， 得有能力， 有钱有闲， 对，有钱有闲，这是硬件条件，然后你还得有那个体力， 对， 至少就是你像我这样走到一半啊，累得趴的不行了， 放弃了那种，对对 对， 对， 那 危险、 嗯，是是是， 对， 这个国家公园除了爬雪山，然后看动物，这、 嗯、 大概的体验是这些哈， 对，大概主要就是这些东西， 跟自然接触，哦， 对 对、 嗯， 我觉得这个照片简直是太棒了， 是， 就是我们现在真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要用肉眼去看， 对对对 对, 对， 我看到那个分享那个微信的推送内容当中有很多酒店的风格， 嗯， 这些酒店就是你刚刚说那服务区的酒店的拍摄吗？还是 对， 就是那些，那挺漂亮的呀， 还不错，对，所以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 那么简单、 啊，那么简陋。对， 他们那个屋子里的摆设，除了美式大家具之外， 对， 还有很多的动物的图腾。不是图腾， 是 胶的 玩 皮那种， 有的是标本， 哦，标本， 看到墙上 加上一个大狗熊的皮， 是 就是一个真狗熊的皮， 对吧？ 对对对， 是还是有很地域特色的部分哈。 对对对， 那就这次阿拉斯加的自驾游，除了在国家公园去逡巡之外， 这个词儿好，逡巡。 开玩笑啊，有没有城市观光在阿拉斯加有吗？基本是这种的风格。 城市观光不多。 哦， 刚才我们说的第一站这个安克拉奇，其实我们待会儿还会回到这个位置。 OK， 就是国家公园完了还会回来，它其实是有一些小博物馆什么的。 博物馆， 对，刚才忘了说了一点，就是其实国家公园再往北开两个小时是开到这个阿拉斯加内陆最大城市费尔班英文叫 费尔班克斯， 对对，费尔班克斯， 费尔班克斯， 费尔班克斯有一个阿拉斯加大学，然后对它很有特色，然后我还在里面遭遇过，也不是遭遇过，就偶遇过留学生。当时我见到他们，我说啊，你们是被哪个中介骗来这种冰天雪地一般独两天山？ 对对对对， 这样唱， 对， 哎呀， 对， 别提了， 对对，那种感觉。 哎，天天以狗为伴的， 对，套袖子里的哦。哎呀，你说狗在阿拉斯加国家公园那个，就你看想到哪好玩的东西很多。他那个刚才说进门停车买票那个位置，还有一个项目就是表演狗拉雪橇表演， 直接就可以这么就开始驯服感受了。 但他问题是，对，就是那个地方就是走，他特别好，我想，哎，我太喜欢那个地方。说起来，这个小细节特别可爱，就是。比如中间是买票那个，就是这个信息的这个中心一栋楼，然后他说，哎，那工作人员说，你要去看狗拉雪橇的话，就从右边这个门出去，然后右边那个出去，地上就有小狗爪子，然后那个狗爪子印儿就带着你走这个，也就不到100米这样的，就走到专门狗拉雪橇那个表演那部分，特别可爱，那个地方的小狗爪子， 是吧？然后服务员是一只爪子，挺可爱的，伸个爪子， 对对对，对， 来俩， 然后就是他会，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没有雪嘛，然后他们专门批出了一片这个。我估计周长不到100米的一个碎石路跑道，就是狗也能就是拖起来的那个劲儿，然后有几十只狗，你可以，它每只狗有就是不同的性格，不同性格分区，比如说有些狗其实不是特别亲近人，他们就必须关到笼，就关到他们的狗舍里面，他们有自己的独门独院，然后一个小屋子，然后大家只能看一看，然后有一些狗就性格特别好，特别温和的，你就可以去摸它们，跟它们拍照，然后你可以捏它们，它们舔你，特别好，反正就分不同的几种，然后就是它其中有一个，比如每半个小时有一次表演，然后大家会像这个看马戏一样坐在、那个、 就在那100米的区域当中， 对，就在那个区，然后就坐在那儿，然后那个就几十只狗，然后他那个狗其实也很明白，说哎，又到表演时间了，然后就是 可以吃好东西了， 他们就开始嗷嗷叫，就真的是传说中的那种嗷嗷叫，对 对， 然后 一会儿狼来了， 对他们就很开心，就为什么？就是因为其实就是没有雪的时候，对他们来讲是比较无聊的时候， 对， 所以他们就希望能够跑一圈， 是的，是的， 虽然只 有 对对对 对， 虽然只是半分钟的事情，然后就会挑五六只，然后就把他们拴好，就像在雪地里跑一样，然后跑这么一圈，他们就挺开心的，然后观众看小朋友们看得很开心， 对呀，就当遛狗了嘛， 对对对，有点像遛狗的样子， 会吗这一圈？ 那个不是人做的，那个只是表演，但是观众只是看一下， 看着他， 对对，只是看着 他，不是人和他共同交互的，是他的表演，我们在欣赏， 对 对 ，OK， 专业人员拉，哎，但说起来的话。我记不太清了，可能也顺便，反正车上也可以坐人嘛，可能坐几个小朋友，临时抓几个小朋友也挺开心的。 与狗狗亲密接触的， 对对对， 大家觉得这地方是阿拉斯加存在的， 对， 是的， 对， 狗狗还是很可爱的嘛， 是 吧？ 然后刚才说回来，这个 Fairbanks 里面，它虽然只是个几万人口，我不知道现在人口多少，我去的时候可能7万，现在估计反正也是不到10万的常住人口。然后它这里面有几个比较经典，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阿拉斯加的这个 大学， 然后它有一个博物馆，里面讲阿拉斯加整个发展历史，这个博物馆是很值得看的，里面有些很漂亮的，要有只狗熊的标本 哦， 印象特别深。所有人，你去搜阿拉斯加这个阿拉斯加 museum， 一定能搜到那个狗熊的样子， 是很大的一只 狗熊，很大， 狗熊 真的很大， 站起来之后2米多， 就2米多高，对对对， 狗熊也是蛮拼的，哪儿都有它的标本， 大家基本都跑到它面前，装作很拍照，然后对啊，装作被狗抓的被狗熊抓的样子拍照，挺可爱， 搞怪的啊。 对，然后那个 Fairbanks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去的地方，是这个又是你自己不能，就是。从 Fairbanks 可以一直再向北开车，有路可以一直开到阿拉斯加的北沿，就白令海峡再往北那个位置，它那个地方是因为有油田嘛，所以修了这条路修下来，但是这条路好像是据说这两年即将已经把它铺路铺到头了，因为以前这个路只是铲平的碎石路，然后每年趁着能施工的时候向北沿一点，向北沿一点，向北一点，现在据说终于沿到。应该还没有沿到头，但是应该至少已经沿过了北极圈，这就是我说的地方，对，原来没有沿过北极圈的时候开车是不能去，就是不能，它再往北开可能也要开5-6个小时才能开到那个北极圈那个位置，但是这一段不能开车去，为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开车去，但是你不能租车开，是因为租车公司的合同里写着这段不许开，因为他知道那段路是没有铺好的，轮胎会坏，私家车你自己的车 你如果你是阿拉斯加本地居民，你去开那就生死由命，你自己就作。 了解了。 对，但是问题很讨厌在哪儿，就是你想他怎么拖你？你说我轮胎崩了，被石子扎坏了， 嗯， 人家过来拖车开过来就要开大半天的时间， 这是一片未知的世界。 对 对，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讲，就是我们也不鼓励你自己开，万一出的事很麻烦。我听过一个，就是以前有人跟我聊这个事情，就是说他们对作，他们搞得很大，他们四辆车一块去，有辆车就撂在路上，那辆车是新车还是纯新的车？可能就是也是因为纯新的车，我不知道是新款还是怎么样， 对， 可能有一些小问题，反正开着也不是轮胎坏，反正开着开着就开不动， 嗯， 然后他们就人挤在一起，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告诉租车公司了，然后可能他们也是那个高端团嘛，就是有个别的租车公司个别的车是可以的， 可以 你加钱是可以让你跑得动，然后他们说那个人就说，他说后来我们把钥匙还给租车公司，租车公司啊你不用担心，我们自己去搞这个车，就把这个车救回来。当时这也没有后续，反正但是我就总之我不推荐。但是大家如果又想去北极圈怎么办呢？ 嗯， 在 Fairbanks 有专门这样的服务。就是早上起来5点半出门， 哦， 啊，天蒙蒙亮，天亮了其实，然后就是大家就在那个车还要去各个酒店接人， 哦， 而 Ferguson 也不大嘛，然后接完以后就一路向北开，沿这个路，对他们那个可能是。也不知道是他们有信心啊，还是因为他们的轮胎可能是用的比较厚的比较特殊的轮胎， 嗯嗯， 对，然后反正一路开到那儿，开到那儿以后大家就拍个照，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真的是，然后就是有一个欢迎来到北极圈的一个牌子， 就这么一东西， 对 对, 对，一个大牌子，那大牌子跟他们桌面差不多大，也就对，然后就所有人在那拍照，拍完照以后 打卡式旅游， 对，真那个真的是打卡，然后再开回来，对， 就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去看看那个，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你到了北极圈了， 对， 那漠河也有。 漠河没到北极圈， 还没到呢，还没到呢， 到北 没有那个 中国的 有些朋友真的是有仪式感的，真是拍一张， 是是是， 对， 做专访什么的， 啊， 对对对， 漠河专访， 哎，值得去的，对， 对，值得去，是不是？ 对，值得去，值得去。 另外一个想进北极圈的地方就是北欧了， 哦，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这是另外一个地方。 就反正北美本地的话，这是最具特色的一个，就是到北极圈的地方， 哎，对， 国家国家公园， 对， 很特别。这个我觉得，如果要是有追求的、注重仪式感的朋友，还真得去。 对，一整天，晚上就回来，晚上可能。回来得7-8点钟。 嗯， 我跟当地的这个，我正好不久前就认识一些当地的华人， 嗯， 他们自己做当地旅游， 嗯， 就在 Fairbanks。 嗯， 反正他们也跟我聊，他说这个路的确是每年跑啊，感觉就修得越来越靠北了。 嗯， 然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算那个里程，如果是好优秀的路的话，其实应该是4个小时就能到。 嗯， 但是也不知道因为中间休息啊，还是下车拍照什么，反正每次都比我们预想的这个地图上查的要时间长一些。 嗯， 反正做好精神准备，就是早上5-6点钟走，晚上7-8点钟才能回来，中间13-14个小时， 哦， 差不多的样子。 其实我在想，就是大自然嘛，很神奇，也很神秘。 嗯， 我们作为人类，只能是静静的对它产生一种敬畏和审视的感觉哈。 嗯， 那我们如果一旦疲惫了、疲乏了，但不是咱又不是房车， 嗯， 对不对？这怎么补给呢？除了就自己带好食物，还是有什么补给的方法在路上？ 我个人对于自驾的最重要的一点经验就是，不要等累了再休息。 哦， 对，我每次都说，我头两天还跟朋友聊这个话题，就说 真的累了， 对，就是因为我们开车开2-3个小时会疲惫。但是我每次都是开1个小时就停下来， 一定要歇一歇。 所以我每次上车经验就是，我设 GPS 就会设大概60-70公里，看看这个高速路况， 哦， 对，就是或者是算英里算的，就是60-70英里之后的下一个这个出口的加油站。 哦， 我每次都故意这么设。 嗯， 然后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就算你自己这个忘了，但是导航也会把 你 导到，对，让你出口。然后因为很多加油站就是在导航就是出口之后200米。就是下来就是加油站，哪怕你不加油，你下来买根冰棍，然后站下大家伸伸腿。 加油站可以买东西， 对 对， 什么便利店什么的。 对对对，然后你只要休息10分钟，这你的精神头就缓过来。因为其实有时候人有疲惫感，并不是因为真的累，而是因为你大脑迟钝了，就是你总是开车维护， 哎， 对你稍微换一下脑子，就马上就清醒了，就 free 了。 是 的，是 的， 是的， 对，这是我的一个经验。 防患于未然，提前准备。 对，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就刻意的休息一次，不要等感觉到疲惫再休息。 好的， 这是我的一个经验。 对， 然后 这个还真是挺好的。 这一点就是刚才我说，就咱们从如果去 Fairbanks 的话，那么就是，已经是向北开了6个小时了，从我们出发地。那么，假设我们那天就是要往回开去， 嗯， 这个刚才说的阿拉斯加南部，那么要从 Fairbanks 开回来。那么 Fairbanks 开2个小时开回到国家公园那门口，然后愿意休息，这按我们刚才说几个小时要休息，对， 嗯， 然后再往南开4个小时开回到安克拉奇。 嗯， 我们可以在这儿过夜。 如果说体能好的话，因为天很长嘛， 对 对，如果大家精神很好的话，就是可以往南开，尤其是几个小伙伴一起倒着开车的都没问题、 嗯嗯。 再往南开两个小时就到了这个南部，南部的主要景点是冰川。 哦、 南部有几个很小的小镇，比如说有一个叫 Whittier，Whittier，名、哦、字、 嗯、 怪怪的，对、 嗯。 然后再往南有一个 Seward， 这也是一个相对大一点的小镇，但是其实在中国人眼里都是小小镇，就是南北纵深一公里那种， 小小 然后竖着有三四条街道，横着有六七条街道。 行了。新庄， 对对对， 新庄， 对对小村儿，对。然后这两个地方都是看冰川，他们都是这个海岸线的城，沿着海岸线的城市，对，看冰川，然后就是 厉害的， 对，坐船，然后大概每次冰川行程大概是短的三四个小时，长的五六个小时。 你发现这样一个目的地哈，就是我们到达这个目的地，这是一个点， 对， 这个点之后才是展开新的行程的出发的，这个非常有意义。 对对对，这个不是最传统那种开车跑长途式的感觉， 对对对，就到了就到了， 嗯、 不是它有崭新的内容等着我们呢。 到了以后有东西，有项目在等着我们，对。 对， 然后看冰川的这个事情，其实是我印象最美好的，就是阿拉斯加几大印象，因为其他地方你很难看到这么近距离的冰川。就美国有个国家冰川公园，但是它竟然不在阿拉斯加，它在、 哦、 它在。应该是在西雅图附近 哦， 对， 国家冰川公园。 对，但是我就说看冰川一定要在阿拉斯加看。当时就是，你除了就是那个船不是很大，它不是那种， 嗯、 就有一种看冰川的方式是从西雅图出发那种大游轮， 哦、 就远远看那个船都是很大，就可以吃可以住，像个小房、 啊、 像个大楼一样、 啊， 对，移动的一个酒店， 那就比较省事儿。 对，但我说的那种就是两层的小船。 嗯， 就是那种 是可以更近距离的接触的， 不，岂止更近距离，我们可以手摸。 哦， 这个是 天哪， 对，这是一个大卖点。 那我要做，我要做这个。 对，它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它那个位置感觉就是一个很窄的一个水湾， 嗯， 然后它是一个悬崖的，就类似于悬崖的效果，然后就一个冰川这个挂在上面， 啊、 嗯，然后就是那个船头就会挺进里面去，那个地方看起来真的很明显，就最窄的地方就船前左右一两米就是山崖。 哇。 然后呢，就是大家船长就过来说，哎，来，大家来排队来摸冰川，就每个人大家排队在这个船头的这个尖尖那儿，每个人伸手就可以摸到冰川。然后因为冰川其实是流动的，我这里顺便插一句，就是大家看那种说全球变暖、啊、科普的那个宣传片里面，经常看到冰川哗啦哗啦往下掉、 哦， 那个不是因为天气热它化着掉。冰川就是流动的 哦， 就本身就 对它本身就是在不停的流动， 跟温度没关系。 对、 啊、 它跟温度关系不是很大， 也有不是 对温度大、温度升高导致冰川不是掉落，而是冰川向后退，就是相当于雪线升高了嘛。 对 对，原来这个高度是有冰的，但是温度升高了，那么这个温度的冰就化掉了。那么你需要海拔再往上提100米才会有冰，才会维持住冰。 哦、 就所以说这么看，就是温度升高，冰川向后退，但是冰川哗啦哗啦的掉，那个是一直持续发生的。 人是自身运动造成。 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当时就不是刚刚这个最窄的手摸冰川了，但是也在旁边，就一路这四个小时能看到，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宽的冰川。 嗯、 然后呢，这个船长就很有意思，就是船长。通过了以后就能看到冰，对，就能看到冰川哗啦哗啦就有忽大忽小的掉、 啊啊啊、 然后那个船长会故意把车横过来、 啊、 这样的话就那个冰川掉那个机器那个海浪就会感觉到更明显一些 哦，一浪 然后、 哦、 对很有意思，然后那个船长就说大家注意，大家看的时候要不就在船舱里面，如果在甲板上的话就一定要扶住栏杆，就 hold the rail、 嗯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退市超币收藏时间。最近据权威部门发布公告，自2018年5月1日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部分券别在市场上流通。此消息一经公布，人民币收藏市场反应剧烈，退市超币更是供不应求。为满足广大钱币收藏爱好者的需要，为此我们特别动用库存，限时限量发行120枚包含第二、三套及第四套两角等部分已退出流通超币的财富真钞册。同时，为了使听众朋友们更好地了解这套退市超币装真册的珍贵价值，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销售发行中心主任刘老师来为我们解读这套由北京民生权疾病有限公司装真出品的财富真钞册。刘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好。 刘老师，第四套人民币部分券别刚停止流通，市场退市超币马上就掀起热潮，那退市超币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竟能够如此吸引收藏爱好者的眼球？ 是这样的，